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报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3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近日表示，一季度北京商品住宅供地为161公顷，是去年同期的6.2倍，已供应的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均限定了未来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浙江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取消或停征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决定的通知，从一日起，停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的检验费、计量强制检定收费。山东淄博近日发布楼市新规，提出同一项目同意买受人网签备案多于2套，需由开发企业向房管局报备后方可网签，规定自一日起正式实施。一日起，杭州市区住房情况实现24小时自助查询，市民可在24小时自助服务区通过刷取个人2代身份证进行查询，包括个人的住房情况以及房屋的产权查询。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黄滚粥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兴奋的雪雷陪着你，每天傍晚6点到7点啊。首先要开场要跟你说的一件事情呢，是很久以前，这应该是个老事情、旧事情了啊，就是一对老夫老妻，丈夫呢就开着，老公就。老爷子啊就开着车出门了，晚上呢，老太婆呢在家就听着我们876，你知道吧？然后就听到一个报道，然后呢就说出什么车祸啊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老太婆就赶紧拿起电话给自己的老公打电话，老婆就说：“哎，老公啊，你听见广播上说了吗？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呢、啊，正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啊！”然后老爷说。那是一辆啊，我看着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啊。听过吗？但是这样啊，以前我听这则笑话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哎呀，哪有这么夸张啊，不会的是吧，既然都有老人家都有能力开车啊，应该不会糊涂到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最新的数据，说是在日本那边，光前年2015年，日本就有将近480万75岁以上的老人都有驾照，而且都在开车。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高龄的驾驶员 特别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最经常出的交通事故呢，就是这些老大爷老奶奶们啊，他们会弄错油门和刹车，真的。所以现在日本当局在一直在试图鼓励，就是年龄比较大的驾驶人员们能够放弃开车。怎么鼓励呢？最新招出来了，日本中部的爱知县推出了一个最新的激励措施。当地一家运营89家殡仪馆的公司，像那些放，如果比如说你是年龄比较大，75岁了，然后你放弃开车，可以，这些85家殡仪馆可以给你提供85折的殡葬费优惠。当然，想要享受这个优惠呢，这个高龄的驾驶人员啊，要必须提供自己已经向警察局交出自己驾照的照片来作为证据。然后呢，这个优惠不仅仅可以适用于自己身上，包括自己的家人啊都可以。你说说看，这不是救我吗？是。但是呢，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一个老人家说：“ 哎呀，我算算，不开车可以打85折殡葬费，我要是真的开车出事故了， 那殡葬费可不是对方全付，可不更划算啊。”是吧，我觉得这么想的还是早一点放弃驾驶证吧。 第一次流下眼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没有人爱，莫非的就是爱，莫非的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的坠。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让把火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从不迷到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要去听这姑娘。 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

但是现在特朗普就职的前两个月里，他女儿一直出席率很高啊，比如说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他女儿在；特朗普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会晤，他女儿也在；然后特朗普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见面，他女儿还在。最新的消息，这是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已经在白宫西厢有一个专属的办公室了。要知道，在白宫里头，白宫西厢的这个办公室之前一直是被位置很高的人用的，所以这件事呢也印证了特朗普的女儿在他父亲的白宫团队当中这个位置真的是很重要哈。另外呢，不仅仅他在西厢有一个办公室哈，他的隔壁呢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叫做迪娜，他就说了，特朗普的女儿不仅仅有一间这种西厢办公室，还可以接触到这个政府当中的机密信息，而且并将获得安全许可。不过呢，听说特朗普给自己的女儿在白宫当中一个正式职位之后哈，一个声音说，小心哦，特朗普啊，女儿的工资不要给太高哦。法国那个给老婆开太高工资而遭到批评的候选总理说，是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哎呀，升完天怎么下来呢？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再次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那底，我不用我自己，越来越想来忘去。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 另外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多厉害啊，迪士尼现在已经推出了人工智能的米老鼠了。这种我们就经常有朋友去迪士尼或者是看过的都知道啊，迪士尼的这个场馆里头各种各样的玩偶在里头行走，是吧，拿着气球啊，偶尔给你送一点糖果啊之类的。那未来呢，

最近迷上了社交网站，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最近开始觉得社交网站真的是太牛了，那么多人使用，所以呢他就开始风靡社交网站，什么 Twitter 呀、脸谱啊，还有什么领英网啊等等等等。因为李雷身边的人都告诉他，这种社交网站非常有利于吸引忠实的粉丝，他也是有一颗想红的心呐、然后增加他自己的流量。可是问题是呢，李雷说啊，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关注我。于是呢他就把所有的社交网站全关闭了。韩梅梅老婆看到他这样就说了， Well, you are in a social bankruptcy。 什么是 social bankruptcy？ 这就是社交破产。 The social bankruptcy refers to the condition of being so overwhelmed by social media that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close all one's accounts。 那因为我们很多商务人士哈，可能会喜欢社交网站，想要吸引更多的粉丝，但是问题是呢，社交网络疲劳正在把他们推向bankruptcy 社交破产的边缘。于是呢，关闭一个人所有的社交账户才能够解决一个人因为社交不知所措的状态，这就是社交破产。就是你玩得太厉害，但是收获极少，最后破产了。但李雷说啊，社交破产，社交破产，请客请多了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想要轻易的脚步一起伏，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胜负 失了路，骗自己不会比较幸福。就算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 我永远不懂。

稍微，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成流水，多少若尽多少微，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努力梦境，梦醒是更悲哀。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一号上午，我市在杨庄镇周家庄村造林绿化点集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日活动，市四大班子领导同全市各镇区街道市直各单位负责同志150余人共同义务植树，为三河添绿。杨庄镇周家庄村位于密涿高速公路南侧，临近三湘公路。本年度周家庄村造林绿化工程计划以密涿高速廊道绿化的形式进行，预计栽植花冠木2539株，小乔木3699株，大乔木19522株，造林绿化面积680亩。一走进植树现场，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修焕龙、崔浩全、狄文革、刘增禄、刘月、李志英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就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到义务植树活动中，与机关干部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拍平围面，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干净利索、一丝不苟。大家分工协作，经过一番紧张的劳动后，1000棵挺拔的白蜡树被整齐地栽种在绿化地块上。植树间隙，韩占山等市领导还向有关部门认真询问绿化地块准备和造林政策落实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及各项工作准备情况，叮嘱他们要做好后期管护工作，提高树木成活率，做到树有人栽、林有人管、绿有人护，增强植树效果，把三河大地装扮得更加秀美。

聊一聊跟车相关的那些个事儿。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哈。听众说，开车要有激情。那个这位开车有激情的，被罚了多少超速的罚单呢？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的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每天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伤痛的过往可以不再看，回头依然有路。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有爱的女人，我的所有。 回忆回来，你已不在。

天下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何曾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长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有人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感谢温暖借的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浪，心还亮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袁留言说，前两天呢才给我的车做了喷漆，账还没有结算，然后第三天停在公司门口的时候就被刮了，还没有看到对方是谁。那个趁油漆没干，来涂蘸点口水涂一涂。 我很清楚爱是双输，演出心里有数，下一幕你就要退出，当你淡出心被空出，都不算数爱的变数，伸出不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新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单纯回不来，没能耐再把心破开，我只等我变数，再付出也是留不住，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你说不再没有加入，当你淡出心被空出，都不算数爱的单数，伸出无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

这个 Alan 留言说哈，有一段时间不知咋地，开车呢红灯行车，绿灯停车，被后面的车呀滴滴滴的催的。Alan 啊，你不会也是高龄的驾驶者吧？可以把驾证给公安局了啊，然后去领一下85折的。我说那个开车油费报销，这位听众说，露露老佛爷说，找我的自己的工资卡报销吗？你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找你老婆报销。是不是感觉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是不是？疯子木留言说，开车最怕遇到那些路怒族。哇，这个词真的是好酥脆呢。最怕的就是有老头老太太横穿马路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那个劲儿，哎呀，能让人急死。那开车要有耐心，是不是啊？毕竟呢是老头老太太嘛，你要有一份庆幸的感觉，就是幸好他不在开车，是吧？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让你在我怀里靠，手紧紧的抓牢，一不小心怕你走掉。爱你越深情越糟，放不掉逃不了。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你恋着你的好。让你在我怀里靠，手紧紧地抓牢，一不小心怕你走掉。爱你越深情越糟，放不掉逃不了，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你恋着你的好。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你恋着你的好。爱上你我借宿难逃，为你做爱情的牢，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爱上你我借宿难逃，心为你整个碎掉，还不管你恋着你的好。 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吗？